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强演唱的《秋意》，可以柔带出的一个人的情歌，欧阳菲菲演唱的《忘情》。 秋风依旧吹送，只是

你的身影， 知道是你的身影， 分流不停， 想 着你，试着拉近你我距离，也是如此冷清，没有你，也是那么适合静静思念你，每 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，因为每个人都把他家当作永生，包括他的亲人。伤心小镇，因为每个人都，因为每个人都像自己是新研究，包括他的爱人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陈琳演唱的《没有音乐的情歌》，黄格选带出的《失忆》，费翔带出的《不再冷》。 你说话，你像牺牲。